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5日，新增一宗印尼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称循三个方向追查17岁少女感染变种病毒源头。 CNN 报道，台山发电站营运商指有即时辐射威胁。保安局称香港环境辐射水平过去一年维持正常。 贝内特出任以色列总理，结束内塔尼亚胡12年执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嚟到6月15日嘅朝头早，星期二喺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啦。嗱，今日都翻翻工啦，大家都系咪都精神啲咧？今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千禧年代》。嗱，疫苗咧喺香港咧见到都仲有唔少嘅数字啦，系喺香港。不过寻日开始咧都见到开放到俾一啲青少年啦，包括12至15岁嘅都可以打。咁见到就话19岁或者以上以下嘅年龄组别啦，咁啊寻日就有2600多人咧打咗伏必泰嘅，咁比起咧之前嗰3日嚟计咧，呢个打针数目咧系多咗2倍。咁不过整体嘅数字嚟讲，就话寻日咧有超过30,000人系打针啦，比起之前一日咧超过42,000多人打咧，就系少咗一啲嘅。咁啊，另外咧见到内地嗰方面啦，见到有一啲工会之前都话收到求助啊，喺内地嘅香港人咧想打针咧，都话唔系咁容易。话而家咧有一啲居住证嘅内地港人咧，系可以免费喺内地嗰度咧系接种疫苖噶。不过深圳嚟讲咧就有8个嘅地方啦，咁可以俾香港人打针啦。但系咧就要预约噶，而预约呢一个过程咧本身都唔容易啊，好多时候都要争位啊。见到有啲人都话未必争到一啲名额去打针咁样噶。有議員就建議啦，係咪可以喺港大嘅深圳醫院咧設一個係專俾香港人嘅疫苗接種專站咧？咁俾一啲喺內地住嘅港人咧都可以有足夠嘅名額去打針啊！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講下，見到有關於即係打針嘅年齡門檻咧下降咗啦，12至15歲嘅青少年都可以打。又見到有關於內地方面，有啲港人咧想打針就有一啲未必咁容易預約到嘅情況啦。咁你自己有冇聽過類似係咁，或者有啲親戚朋友啊都有類似面對呢啲問題咧？歡迎打你1872311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盧寵茂早晨。 早晨， 卢宠茂教授。见到有啲报道都话啦，即系内地想打针嘅香港人话想打嘅名额都好少，又预约唔到。咁以你所了解到，系咪都有类似呢啲情况？同埋知唔知个原因系咩咧？ 其实呢个应该话系一个快乐嘅问题嚟嘅，即系因为嗰个喺内地咧，嗰个对疫苗接种嘅反应系好积极啦，大家都去参与合作。咁所以咧，就有啲人期望话即时大家都可以打晒咧，咁当然可能即系有少少落差啦。 嗯。 咁但系其实成个疫苗嘅接种咧，系有好有秩序咁进行紧嘅。咁喺深圳咧，就有8个接种点咧，系专门俾港澳台同埋外籍人士嘅。 嗯。 另外喺社区有450个接种点就俾内地人嘅。 系。 咁呢我哋港大深圳医院就系其中一个接种点啦。咁我哋喺4月13日开始咗呢、這个。接种嘅工作呢，就其实一路过名额都有增加嘅。咁内地嘅政策呢，佢就希望啲疫苗就唔好浪费。所以呢有个政策呢就係叫每日清零嘅。清零就呢、這个唔係讲病毒或者讲啲疫苗喎。佢唔想啲疫苗呢囤积喺某一个接种点度。咁所以呢每日供应咗个接种点之后呢，佢要知道你係使用咗啲疫苗啦，真係有人用晒啦，咁佢会再继续供应嘅。咁一路係咁調整咧，其實到而家嚟講咧，我哋醫院就已經打，即係幫香港嘅病人咧打咗7318劑噶啦。 嗯。 咁就同一時間我哋都幫緊外國人啊、澳門人啊、台灣人打㗎。咁呢、這個總體嚟講呢，香港嘅居民喺我哋度佔咗我哋54%咁上下啦。咁即係超過一半，我哋個名額就係香港人㗎啦，即係俾幫香港人打咗。但亦都有好多外國人嘅，因為身邊都有外國人嘅。咁、我哋咧有成20%咧係幫外國人打緊嘅。咁所以即係個別嘅人咧，如果佢即時想約到咧，就確實未必能夠而家即刻嘅。大家都明白，喺廣東省咧有差唔多接近600,000嘅香港人喺度。咁我哋係冇可能話好短時間一日兩日之內，或者甚至一個月之內打曬。咁但係咧，其實個進行咧係好有序咁進行緊。我哋而家每日放號出去咧，上個禮拜咧，我哋放緊800個號嘅。每日嘅下晝5:30就放下一日。今個禮拜咧，我哋個放號量會再增加㗎啦，增加到1,000。而我哋其實而家提升緊我哋嗰個疫苗接種門診咧，就會去到每日希望一個月後咧，我哋會每日打2,000個。咁所以咧，市民咧應該就唔好太心急。就疫苗接種咧，就唔係一日兩日可以打曬嘅。我哋好快會再提升個接種量咧，我哋估計應該可以滿足到所有人嘅需要。 剛才你話咩？每日就開放俾第二日嘅人去打，即係我每日即係譬如我星期三想打，我就星期二要先至係預約噶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而家係咁樣，因為嗰、個疫苗供應咧，佢係根據我哋每日提供個數字。即係換句話講，我話我而家清曬啦，打曬啦，咁佢就今日嘅下晝就會再話俾我聽，聽日會供應幾多針俾我。咁呢個咁嘅制度有佢個好處嘅，就係想啲疫苗咧唔好有浪費嘅情況出現。即係我哋知道，譬如好似即係個供應多過頭，咁你就會用唔曬啊，反而有啲地方可能就冇得用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個制度咧就暫時就唔容許話啲市民咧係約下一個星期幾時嚟打嘅。佢只係約到聽日嗰個接種嘅，咁、 okay. 但係即係隨住個嗰個數字供應嗰個情況比較穩定咧，我哋可以預計到個邊度個疫苗接種點有需要咧，就有可能可以放長遠一啲嘅號咯。但係而家只可以約到聽日 ，OK， 咁呢個就即係可以再改善嘅。另一個即係其實一個難點咧，就係、因為我哋個接種點唔係淨係幫香港嘅病人打啦，頭先我都提過啦，香港市民只係佔咗我哋一半多啲嘅，我哋都要提供外國啊、台灣啊嗰啲，因為都有相當多呢啲人嘅。另一個難點咧就係有3種疫苗嘅，包括咗科興啦，香港可以打到嘅，另外有2種就香港打唔到嘅，國藥啦，國藥係一個都好受歡迎嘅，好多人都指定想打國藥嘅，同埋康泰一個新疫苗嚟嘅，咁就每個病人每個市民有佢自己個意願啦，有啲專登要打科興，有啲專登要打國藥，咁我哋係容許佢選擇嘅，呢、這個亦都係喺藥嘅時候一個困難，有啲人係主要想藥科興，咁但係我哋當日供應嘅係國藥咧。佢就變咗佢揾唔到科興。 咦？即係你每日係供應一隻藥嘅就係、是，每日就供應一隻疫苗。係 佢每日係供應一種嘅，一路輪轉咁嘅。我哋要求邊隻就會佢會供應。我哋主要都係國藥同科興，咁更加咧就國藥係比較多一啲嘅，因為香港嘅市民似乎對國藥咧就需求比較大啲。咁我哋主要都係去攞國藥呢個疫苗。另外一點會影響到啲市民約唔到咧，特別係最近咧，就係、是、因為個疫苗唔係打一針嘅，要打2針嘅。咁我哋都要照顧打第二針嘅嗰啲市民嘅需要啦。咁因為我哋個疫苗由4月13日開始咧，到而家有相當多嘅市民咧，就打咗第一針係等緊打第二針啦。所以我哋最近嗰個策略咧，就係、是、改咗去提供90%嘅疫苗咧。是俾打第二針嘅市民用嘅，咁就變咗打第一針嘅市民咧，佢要有少少耐性，等我哋即係幫第二針嘅打咗先，因為大家都明白，第二針咧係要喺21日後，亦都最理想咧就係56即係呢個大概8個星期之內咧係能夠去到打到嘅，咁所以咧就暫時嚟講，我哋就希望。盡量幫第二針嘅市民打到先，咁所以短時間咧，可能約第一針嘅會有啲難度，但係唔緊要嘅。嗰、那個疫苗供應其實係冇問題嘅，而家只不過咧就係、是疫苗接種係要人去做嘅，要醫護人員嘅。咁我哋加大緊個力量噶啦。 我想知幾時會開放到可以打第一針嘅人都可以預約到，因為頭先你話大部分都擺落去第二針嗰度俾咗佢哋先啊嘛。 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名額噶，我哋而家只不過咧就係嗰、那個要照顧嗰批要預約打第二針嘅，所以而家九成嘅放號咧就放咗去打第二針嘅。 嗯， 有一成就仍然係即係打第一針嘅都有機會嘅，不過咧、okay. 就少啲、啊、我哋打完第二針之後咧。就會再放翻多啲號俾第一針嘅、 好啊，教授，另外我都想問啊，而家你就話800個名額啦，每日咁啊，遲啲1000個，希望可以去到過多遲多少少就2000個啦。點解唔可以一次過而家鬆到2000個？嗰、那個樽頸位或者個限制係啲咩咧？ 嗱，打疫苗咧，其實都係醫療活動嚟㗎，牽涉到醫務人員啦。我哋要事先要評估個病人佢有冇咩，即係適唔適合打疫苗啦。咁要接種嘅過程啦，要登記啦，全部咧都係要符合曬嗰個疫苗接種嘅標準嘅。內地對疫苗接種嘅要求係相當嚴格嘅，特別係接種之後個留觀區啊，個面積有幾大啊，同埋留觀咧，佢哋係要最少係留觀察30分鐘。咁所以我哋要保證有足夠嘅呢啲咁嘅呢個空間咧，我哋叫一個疫苗接種嘅門診啊。咁、我哋而家係擴大緊個疫苗接種門診，係做喺用喺一個臨時嘅建築，係會加大嘅。咁呢個都需要個工程都需要一個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係會加快即係、就是、加大嗰個接種嘅能力噶啦。咁但係毫無疑問咧，即係呢啲係醫療活動，我哋都希望咧喺成個。這個工作入面呢是保證那個質量和安全的。咁我哋那個新的疫苗接種門診呢估計大概在7月底到呢就會可以使用啦。咁但係現有嘅空間呢我哋就係每日係1000個。到有個新嘅疫苗接種門診呢就我哋可以每日打到2000個。 即係呢個就唔涉及啲針夠唔夠嘅問題。因為我見有議員就建議係咪可以如果香港都有啲疫苗係剩低嘅過剩嘅係咪可以撥一啲俾港大深圳醫院嗰度用呢亦都話可唔可以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呢有個專置嘅站就係、是、專俾一啲香港人去打嘅就有啲咁嘅建議嘅，即係而家呢個係聽你咁講就未必涉及啲針夠唔夠嘅問題喎，係嘛？ 冇錯，我哋好多謝有人諗到即係幫我哋去到解決問題啦。但係其實疫苗接嗰個供應咧喺內地暫時都係可以處理到嘅，係有足夠嘅疫苗供應，係不斷有供應嘅。咁我哋呢度其實已經係指定嘅港澳台同外籍人士㗎啦。咁我亦都咧國家對港澳台外籍人士咧係特別去到關注嘅。咁、那個供應咧，我哋其實而家都係即係冇問題嘅，係有嘅。不過個接種能力始終係有限啦，亦都大家要明白咧，疫苗接種冇可能話一日之內咧將全廣東省60萬嘅香港人全部都可以打曬㗎。咁、我哋都係要預計呢、這個。況且即係個疫苗接種都有兩針嗰個問題啊，咁大家都要明白呢樣嘢。至於用香港疫苗運翻翻嚟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當然咧，大家都諗一啲方法去解決問題啦。但係我就會覺得香港嗰個疫苗嗰、那個儲存咧，其實應該係照顧翻香港嘅人啦。咁其實香港疫苗接種率咧係其實低嘅。應該大家諗下解決咧，點樣去好好地利用已經運送咗去香港嘅疫苗咯？因為疫苗係一個好寶貴嘅資源嚟㗎、全世界嚇、都喺度即係叫搶緊疫苗㗎，好多人都係一針難求。咁、其實喺內地咧就好積極響應，大家亦都都頭先聽到啦，一放個號出去，全部都用曬搶曬嘅。咁、就反而我覺得應該喺香港係諗下點解我哋啲。市民個響應率比較低咧，其實我哋係有嘅疫苗係唔夠嘅。呢、這個就嚟會過期嘅，主要係呢個復必泰、那個 BioNTech 嗰隻疫苗。咁科興咧，應該佢個 shelf life 嘅儲存嘅時間可以長一啲。咁、我就覺得咧，呢、這個攞翻嚟內地，攞翻嚟我哋廣大醫院下呢個建議咧、就個目原本嘅意思係好嘅、但係咧就應該唔係咁適合咯，應該係好好地喺香港用好呢啲疫苗。 好啊，唔该晒卢祖茂教授。卢祖茂咧就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嚟嘅，咁同我哋讲到有建议啦，系咪可以喺港大嘅深圳医院嗰度咧一个专站帮一啲内地嘅香港人系打疫苗啦？亦都讲到有啲建议就话系咪可以疫苗过剩嘅时候都可以将部分嘅疫苗放喺港大深圳医院嗰度去做咧？咁头先听到教授嘅讲法咧，就话而家未必涉及一啲针嘅问题，可能反而系啲地方啊、人手啊问题系一个。对于而家每一日打针嗰个嘅限制啊，呢个系其中一啲原因啦。另外都想请咧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工联会副理事长曾仕文，因为佢哋都接触唔少咧喺内地嘅香港人啦。咁而家呢段时间，佢哋都收到一啲个案咧，系想打针但未必打到嘅。早晨，两位。 早晨， 想问一下，咪话你哋都收到一啲个案，就话即系想打针又未必预约到，其实有几多咧？呢、這个系咪曾志文比较了解多啲呢？ 是啊，主持人，我哋嘅深圳中心呢，其实近月都收到好多喺深圳嘅港人打电话嚟求助。 嗯。 因为6月1号开始呢，就深圳市政府专门有一个网上嘅程式叫健康深圳呢，就俾港人啦、港澳台同胞呢要打针就要用呢个程式上网预约嘅。咁其实好多深圳嘅港人反映呢，其实真係一针难求。 嗯。所以你哋見到話，即真係收到嘅個案係幾多咧？同埋你話一針難求，咁係最終佢哋點樣處理，或者要等幾耐先至打到針咧？又 我哋過去咧就都收到多呢啲求助咧，近呢三個禮拜咧，我哋收到超過100個港人 係 都係打電話嚟，都係用唔到嗰個預約系統。 嗯。 所以呢方面咧就比較緊張。咁、可行嘅咧就我哋中心喺過去4月27啦。同埋6月10号咧，我哋都可以團體嘅名義同港大深圳醫院咧，就用一個團體名義，就一次過就可以攞到50个名額，就幫佢哋可以預約到打針。 嗯，團體名義有冇解釋下？即係同一般個人預約有啲咩分別啊？係咪易啲預約到啊？或者點樣先可以加入成為一個團體去再預約嘅咧？其實？ 因为深圳咧就只拨咗8个地点咧，就俾港澳台同胞嘅，咁、所以我哋深圳嘅同事收到呢啲求助咧，都好主动，希望联络到呢啲医院啊、诊所，但系只有港深大医院啦、咁就可以协助到我哋，咁就系每次拨50个名额，咁我哋就根据我哋求助嘅港人啦，咁呢方面咧去安排嘅。 嗯，但个人预约就头先听你讲就冇咁易，反而团体就可以拨到啲名额就易啲帮到佢哋，系咪咁啊？ 暂时我哋只可以4月同埋6月份就做咗呢两团咯。 我想问咧，而家系咪全部即系个人如果要预约打针嘅话，都系要用预约嘅方式，可唔可以即场排队去打针？有冇得咁样嘅？ 冇嘅，佢哋都系要用一个叫健康深圳嘅 Apps。所以嚟紧咧，我哋比较担心嘅系6月30号开始咧，喺深圳60岁以上嘅长者咧就可以打针啦。咁、我相信好多港人长者要使用呢啲程式呢方面咧，都有比较大嘅困难。 嗱，头先咧就听话有一啲嘅疫苗咧，头先听阿卢颂茂教授讲咧，就系、话每日咧去会运嚟嘅，咁亦都讲到即系有啲人可能想打某一只疫苗，譬如科兴咁先算啦。咁但系咧，到时可能嗰一日咧就未必有科兴嘅货，咁就可能系另一只疫苗咁。而家你见到系咪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即系佢哋想预约，但未必预约到原本佢哋。啲內地香港人想要嗰隻疫苗，或者以你所認知，而家內地香港人有冇話指定通常想要邊隻疫苗多啲？如果係深圳打嘅話， 當然啦，我諗國藥咧就係、比較多香港人或者係內地居民咧都好渴求嘅。但係實際我哋接觸嘅咧，佢哋覺得佢哋打疫苗嘅意願咧，的確好踴躍，無論係公民意識啊，或者保障自己，甚至有啲係希望打咗之後可唔可以盡快通關，可以翻嚟工作咧咁。反而佢話選擇嗰方面咧，我哋覺得就唔係一個佢哋優先去考慮嘅咯。 另外咧，我就見教授都講話，好多時候都要今日約，由第二日就打，即係冇得話預先好似香港咁成個禮拜啊，或者再早啲啊咁樣。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啦？這個對你哋嚟講嗰個預約有幾難啦？即係啲內地嘅港人嚟講。 其實仲因為咧，只有8个地點啦，因為深圳咧都係比較大嘅，佢今次嘅預約點多數都係喺福田啊嗰邊，咁所以其實原本聚居喺羅湖區嘅居民咧，其實佢哋想再去揀咧，佢哋話咗成個程式再走一次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已經滿曬啦。 咁我意思係即係可能譬如今日預約，可能聽日打，咁係咪有個咁嘅情況？呢、這個對你哋即係內地，即係對內地港人嚟講，係咪都係未必咁容易預約到嘅原因咧？這個 呢、这個都係佢哋安排嘅工作啊，各方面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話專案或者係團體預約咧，可能對港人嚟講係更加方便一啲。 OK， 另外都想問一下麥美娟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點睇而家即係內地港人預約嗰個情況？聽過少少曾志文頭先講啦，你自己點睇啊？ 我諗睇到咧，即係喺內地咧，我哋其實喺唔係就係內地啦，好多唔同嘅國家城市咧，其實嗰個疫苗嘅供應啦，或者要注射咧，其實都唔係好似喺香港咁方便。咁頭先聽到好開心，喺個教授講，即係供應唔係問題啦嚇。咁但係咧就係喺可能預約啊，安排打針嘅時候咧，就冇香港咁方便。所以我即係首先想呼籲咧，就係我哋香港市民咧未打嘅盡快好打啦，因為即係其實我哋政府俾我哋可以打疫苗嗰、那個渠道啦。其實真係好方便嘅，比其他地方。咁我哋真係要珍惜，快啲打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睇到，如果喺內地嘅港人，而一個問題就係，譬如如果內地嘅港人佢哋真係打到針啦，咁如果佢翻嚟香港，我哋而家有回港要可以俾佢翻嚟啦。咁佢哋要喺香港安嗰個安心出行嘅話咧，就入唔到佢注射嘅記錄。而同樣地，如果香港嘅人，如果我哋香港市民喺香港打咗針，打咗兩針， 明白都係嗰個認證嘅問題。但係呢個我想稍後揾你再講。多少少好嘛？答半之後揾你傾一陣，好啊！唔該，麥美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陳景耀報道一節新聞。位于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寻日下午大约五点半一度表示，由于接种率低，会提早在下个月停止运作。事隔三个钟头，有份承办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向传媒话，因应十二至十五岁青少年开始接种疫苗，同埋市民转出积极接种，将会继续观察人数，暂时取消停运的决定。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政府未有接获相关伙伴医护机构根据协议提出通知结束营运，当局已经向有关伙伴机构了解情况，并获悉伙伴机构会继续留意疫苗接种中心的使用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如果有更新安排，政府会适时公布详情。广东过去一日新增两宗本土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分别来自广州和深圳。新增八宗境外输入的病例，广州有四宗，深圳三宗，中山一宗。另外再多十一宗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在惠州的患者来自香港。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在黄埔区联和街两个地点实施封闭管理，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至于佛山南海早前被列为中风险的地区，连续14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调整为低风险。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宣布，英格兰地区防疫限制措施的最后阶段放宽，将会从原定的下星期一押后四星期，到最早下个月19号才至实施。体育活动、酒吧和戏院的人数限制维持生效，夜总会就需要继续营业，就需要继续暂停营业。约翰逊说，政府关注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病例每星期平均增加 64%， 在疫情最严重的社区更加是每星期倍增。又说，虽然感染病毒和需要住院之间的联系减少，但是传播链始终未切断，而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数目亦都在增加。约翰逊强调，当他作出涉及放宽抗疫限制措施的决定的时候，目标都是谨慎、无需逆转和循序渐进。又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仍然未接种疫苗，而如果长者和其他弱势社群人士仍然未完成接种两剂的疫苗，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始终有死亡风险。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会面。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阿恒，你攞住本字典做乜啊？ 阿勤，我攞住本字典就梗系练功啦。 练咩功啊？ 我要练成一本叫做《人肉体育字典》。 人肉体育字典唔系咁练噶。 咁点练呢？ 你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徐家乐， 手下留情。 2021年6月15日，新增一宗印尼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称，循三个方向追查17岁少女感染变种病毒源头。 CNN 报道，台山发电站营运商址有即时辐射威胁。保安局称，香港环境辐射水平过去一年维持正常。 贝内特出任以色列总理，结束内塔尼亚胡12年执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内地嘅港人咧要打针啊、预约嗰啲都唔容易。头先系同两位嘉宾咧了解到少少一啲系佢哋预约嘅情况啦。咁啊，继续同阿麦美娟倾倾啦。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佢头先就提到另一点啊，就系两地即系打针嗰啲记录咧唔能够互通，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点样？ 是因為呢，而家喺內地打咗兩針嘅港人，如果佢返嚟香港，佢哋想入返個記錄去我哋嘅安心出行呢，安心出行最近咪加咗一個針，即係打針嘅記錄嘅。咁佢哋就打唔入唔到啦。同樣地，香港市民如果返到打完兩支針返咗去內地，想換佢哋嘅綠碼呢，注入自己嗰個注射記錄呢，亦都係入唔到。咁所以兩邊嘅注射記錄呢係唔能夠互認啦而家。咁其實而家我哋啲市民其中一个好想即系打疫苗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希望第日通关之后咧，翻去内地可以方便啲。咁如果政府唔做好呢个疫苗记录嘅互认咧，其实就会令到市民即系问我究竟打咗针之后，我哋可唔可以翻到内地，或者对我翻内地有冇方便咧？所以如果做好呢个疫苗记录嘅互认咧，相信对于鼓励市民，特别喺部分好想翻到内地工作。或者读书嘅市民咧，其实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咯。 而家呢个涉及啲咩问题做唔到咧？以你所知，系技术上系咪真系有啲问题咧？ 我諗啊，技術上係一個問題啦。另外咧，就係要同內地嘅有關嘅部委咧，就要商量嗰個安排啦。咁但係咧，即係老實講，如果內地而家佢哋唔會主動去同我哋傾，咁所以一定係我哋特區政府有冇主動咁樣走去揾內地嘅城市嘅部委啊，或者部門咧，就同佢哋商討點樣可以將我哋香港嗰個市民嘅注射記錄可以入到佢哋嗰個粵康碼有個記錄咧。咁呢個我覺得。要即系我哋特区政府要主动啦，咁但系特区政府如果要处理呢个疫苗记录嘅互认咧，其实有几个局嘅，包括咧我哋呢个安心出行就系创科局啦，同内地倾呢、這个。疫苗啲注射嘅咧就食卫局啦，然后同内地部门沟通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啦。咁系咪呢三个局咧都有嗰个主动性？自己 take 起呢、这个即系自己攞起呢个责任就去同内地去沟通咧？因为如果你即系正如我讲啦，要做好呢个疫苗记录嘅互认咧，就可以更加鼓励到一啲市民，如果佢哋想翻到内地工作或者去读书，咁佢哋可以即系尽快去注射嗰个疫苗咯。 但系而家系咪唔同省市有唔同嘅码嘅？但系你讲嘅就净系通粤康码就是、廣東省。 其實我哋而家如果我哋要通嗰個碼咧，其實個技術係差唔多嘅。咁主要如果我哋做到，大家都係互認嗰個記錄咧，我哋通常香港嘅我哋啲操作先會係粵康碼啦，即係喺廣東省啦，因為多特別多港人啦，而且即係傾嘅時候會方便啲啦。咁如果用到粵康碼咁嘅話咧，其實嗰個技術去到其他省市咧，其實都可以用到，因為其實都係嗰個健康碼，即係所謂嘅粵康碼就係健康碼喺粵。喺 喺廣州喺廣東省度月啦咁。 即係同一套嘢嚟嘅，應該唔大問題 嚟嘅。係啦，係啦。 好啊，唔該曬麥美娟，唔好意思啊，阻咗你時間。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麥美娟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頭先咧有關於講到即係香港人喺內地嘅香港人啦，要打針嗰個嘅困難情況啦，了解咗啦。咁啊，包括盧寵茂教授咧，同我哋講到而家喺港大深圳醫院嗰個嘅情況啦。咁啊，講到一啲人手啊，同埋地方都係一啲限制嚟嘅。咁啊，希望再遲啲咧，可以每日咧係去到2000個嘅名額。咁啊，就話暫時有800個咁樣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啦。電話旁邊有吳先生，早晨。 系你好， 你好， 你好，早晨，系主持你好，系 系，请讲，你系咪喺内地啊？ 系系，我喺东莞嘅，我喺东莞嘅，我一直都喺东莞。 系啊，有冇话 上年三月到而家噶啦？咁其实喺国内咧，系有一个即系我广东省咧，属于有个叫粤健通嘅码。 嗯， 咁其实你下载咗，你包括埋可以预约埋打针。呢个打针系包括港澳同胞两种噶，即系我哋系另外有一笪地方或者一间医院可以俾你去打嘅，同埋唔单止系一两间咯，系有几间。咁其实我已经打晒针，已经过埋14天噶啦。咁个粤康码亦都可以喺个系统显示到，所以有时我听无论系新闻也好或者电台也好，有啲听众或者包括一啲官员讲话有几困难，我真系唔觉得有咩困难咯。 嗯， 啊、即系有啲嘢系。你既然喺大陸，你自己去了解咯。 嗯， 你唔好諗住企喺度會有人埋嚟揾你咯。 嗯，但本身難唔難預約咧？我想知道，或者 唔難。 嗯， 我一分鐘我已經預約咗噶啦，因為逢禮拜一就會放個號數出嚟，你跟走就係預約。咁我喺東莞呢邊，我個鎮入邊嚇，因為常平嗰邊咁啦嚇。咁佢會逢禮拜就會放個碼，通常有兩日或者三日俾你預約嘅。咁定係貨港人或者台灣同胞嘅啫。 嗯， 咁我唔覺得有幾困難咯。 有冇得揀話打邊只㗎？頭先你話即係禮拜一放出嚟就打兩日。 佢話有得揀，但係實質上面其實都係得滅活一隻咯，即係北京製藥係嘛？啊， 即係國藥嗰只係咪咁樣？ 係啦，國藥啦，應該叫滅活啦，我哋上面 OK， 好啊。整體嚟講都聽你都覺得嗰個嘅要預約嘅情況都唔係好難啊。唔該曬吳先生，咁就係喺東莞嗰邊嘅情況。繼續有冇其他即係喺內地啦，或者你自己聽到有啲屋企人啊、朋友等等啦，都有喺內地打針嘅情況，或者打唔打到針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咁另外咧講下香港呢一邊啊，而家咧其實就有29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有24間咧就係可以打呢個伏必泰疫苗 BioNTech 嘅，咁啊包括咧喺灣仔伊麗莎白體育館嘅呢個接種中心。咁啊，尋日咧中心咧就一度係宣布話，因為接種人數太少啦，咁啊決定營運到咧月底啊，今個月月底即係六月底啦。不過其後咧見到又有另一個決定啦，咁就話會提早結束營運呢個決定咧，就會暫時取消。咁啊，呢個都可以咧，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就係醫護誠信同行嘅主席林哲源啦。咁佢本身都係有份係營運呢一個嘅中心嘅其中一個嘅團體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林哲源醫生，講下係尋日係咪話個中心一度係諗住做到月底嘅咋？ 其实就我哋有段时间噶啦，都商量咗好耐，咁见到嗰个接种人数一路都系相当之低，有时低到得翻200-300，咁平均都譬如二月头咁都系得400多人每一天，咁但系中心应该可以去到2000多人嘅，所以有段时间我哋都话即系太少，咁我哋不如考虑唔好做啦。咁其实呢个谂法都一段日子，亦都系同政府有沟通过嘅。 嗯， 咁到咗呢几日啦，因为我需要系出七月个执行表噶啦，医生嘅执行表，咁我都话翻俾医生听到底即系咩回事，咁所以就出一封内部嘅通告。咁嗰个唔系我哋向外公布嘅事情，系一内部通告，不过就出咗街，咁就于是琴日就好似变咗一个公布咁样嘅情况嘅啫。 嗯， 咁但系就之后啦，我哋寻日其实都系大家知道第一日咧，就系有12至15岁嘅小朋友咧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啦。咁我哋都第一就系见到十分之多嘅记者朋友都好关注呢件事，广泛报道，社会都有关心。咁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即刻了解，寻日到底有几多人嚟打针咧？数翻咧都有10几20个嘅小朋友系嚟打针，当然佢系嚟嘅，带埋家长嘅，家长带埋佢哋啦。咁如果第一日都有一定嘅人数，咁即系我哋整体人数都唔多，咁你十几二十个都系一个百分比都重要嘅。 咁我哋就諗嚟緊應該都會較大機會會多啲小朋友出嚟啦。同埋我哋嗰個區就附近學校係多嘅，咁於是乎大家諗下，不如再堅持多一陣啦，再睇多一陣先啦。咁就於是乎就即係正正式式話我哋唔會咁快結束住啦。咁呢件事就係要向外公布翻嘅。 嗯，即係個決定就最主要個關鍵定地嘅扭轉決定咧，就係見到十二至十五歲出嚟打嘅青年都少年都唔少喎，係咪咁？係咪呢一個係最主要決定？ 第一日啫喎，係啊，呢個重要嘅，呢個重要嘅。 但我其實上個禮拜都講咗詳情，如果尋日開始會有啲青少年開始打噶嘛，點解突然間好似尋日又扭轉個決定咧？唔係一早知呢一樣嘢嘅咩？其實 我哋知嘅，所以呢、這個、所以之前話我哋結束唔係一個通告嚟，係我哋自己內部嘅 circle 嚟嘅。我哋冇向外講話我哋會結束，不過係即係記者當然好犀利啊，攞到佢封信。咁因為我都需要同話翻我哋醫生交代，所以就會有內部通告咁解。 但就算冇公布都係， 如果唔係話，如果唔係話封信出咗街嘅話，可能我哋尋日見到，我哋就即時話喂，不如繼續啦。於是有可能會內部出另外一封通告，係即係話俾大家知我哋繼續啦。咁都唔定，即係咁就變咗冇嗰個新聞啦。 你哋個通告其實通知員工係原本叫佢哋做到月底，定係通知部分員工叫佢哋唔使翻工啦，要減人手，係點樣嘅其實？ 首先我哋所有员工，所有医生咧都系 part time 嘅，咁冇话冇规定话每个人每个月翻到几多个钟头嘅，咁我哋人数亦都多嘅，有成100个人以上，所以你可以谂得到就唔会个同事都翻过工添嘅，你根本未翻过嘅，咁我哋都系根据一个执行表啦，即系出咗咁啊，大家去去到翻工啦，咁所以就唔存在话系对几多人讲啊。即係因為之前嗰個諗法就係直情係會終止咗個服務，所以就對所有嘅醫生，因為我負責醫生隊嘅啫，咁就話俾所有醫生同事聽，我哋都暫時我哋係唔會出七月嗰個直行表，咁原因就係我哋會停止咗個服務，咁但係呢個內部通告啦。 OK， 咁之後再討論翻，尋日即係都解釋咗，見到真係有小朋友嚟，咁我哋就繼續啦。 係，我見你話都一路都有同政府講話，即係有呢個考慮嘅，都話諗咗一段時間 嘅 嘛，係咪停？係 一路都有傾嘅，一路都有傾嘅。 好，咁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咧？或者有冇嘢幫到你哋咧？因為嗰個人數少，可能都涉及一啲即係唔同嘅即係分佈啦，可能有其他中心喺同一區附近，都可能影響你哋個中心嘅客啦，即係所謂即係嚟打針嘅人嘅。 會㗎，會㗎。其實有開始，因為同政府之間嘅溝通咧，都好多渠道嘅。咁亦都之前係咁多個營運嘅組織啦，都同政府開過會啦。咁喺會上，我哋都表達咗話，我哋人真係好少喎。咁政府都話得幫幫你啊，睇下可唔可以勸到其他即係。去到其他啲人手過嚟，啲人過嚟，市民過嚟咁。咁但係即係始終各種嘅做法咧，都到最近為止啦，睇唔到一個起色啦，可以咁講。咁我哋自己都有工作，我哋自己都搞咗超過10場嘅答問大會啦，俾市民真真正正去問一問我哋佢哋自己心入邊嗰個問題啦。有時市民就係爭個問題未問嘅啫，佢問咗佢就會安心好多。咁我哋都覺得幾好，我哋繼續都會做啦。咁就除此之外，電話當然都有溝通，但主要電話同政府之間溝通就係林醫生嗰方面。 如果你哋真係決定停運或者點呢個決定咧，係咪事前都要政府批准嘅？使唔使又根據協議有啲咩程序咁嘅？ 一定有協議啦，即係最初大家都知道有個合約就係話6個月嘅啦，大家都知噶啦。 即係做到9月啦，係嘛？ 始終你都有可能中間有其他原因係會提早噶嘛，咁一定有個提早結束嘅一個條款喺處，咁你跟翻條款就冇乜問題噶啦。其實你話政府佢之前都講過話，去到8月咁上下就可能會停到咧，8月頭、8月中、8月底，或去到做曬成個8月，我哋都未知，所以即係始終個時限上面大家都仲有斟酌嘅空間嘅。 OK， 頭先我即係你。都話覺得冇乜起色啦，即係整體嚟打嘅人都唔多啦。你自己有冇歸納到咩原因咧？係咪同灣仔區本身，譬如聖保祿醫院喺近銅鑼灣站嗰邊多啲嘅，有另一個嘅中心有關係咧？或者有冇其他原因你自己歸納到嘅咧？ 當然種種關係都有嘅，即係你講嘅話，附近有其他接種中心，我相信都係嘅。咁但係我哋最初點解都要有咁多個中心出現咧？就係即係希望多啲人嚟，但係預期香港人會比較上係踴躍。咁如果擁有嘅時候，第一樣就唔想大家排隊啦。咁就但係見到個接種率都係比較上偏低，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主要因素啦。咁如果接種率整體嚟講提升嘅話，咁而有一個中心又好似比較上多綠燈可以 book 到嘅，咁可能會真係幫到我哋增加人數都。 Okay. 你覺得譬如而家我見嘅都有資助噶嘛？即係如果啲人係唔嚟嘅話，係咪話政府都有一個嘅每日最高資助額係三分一去計嘅？呢、這個其實係幫到幾多咧？或者喺人手方面，其實你哋係咪都會見到啲人嚟打針嘅人數少啲，咁所以啲醫生啊、護士都會係減一啲？會唔會有啲咁嘅做法咧？又 會嘅，會嘅。其實我哋都係因應個預約嘅數目嚟到去編配個人手嘅。即係而家個情況就譬如你上到去個中心嗰處咧，一啲爆曬嘅中心嘅話咧，就全部接種點開曬嘅，十幾二十個開曬，十五個以上。咁但係我哋嗰處咧，即係我哋可以開14個接種點，但係往往嚟講都係得三分之一甚至乎更少嘅接種點係開咗，因為根本就冇咁多市民上嚟。咁所以因應嗰個市民嘅人數，我哋就會調節我哋嗰個員工嘅數目啦，亦都會係因應呢樣嘢係去即係睇我哋開幾多接種點啦。 資助額咧？資助幫唔幫到你？ 資助額，政府基本上就係按幾多人打針佢俾翻幾多錢。咁 即唔打都有資助額噶嘛？我見好似係咪話？ 唔打，如果冇人嚟打，佢就俾三分之一咯，就即係成個月打拉運嚟計嘅，可以拉運嚟計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諗錢唔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即、就、係、是、我哋個情況嚟講，因為自己調配咗人手啦，亦都有唔少嘅同事。醫生都有啦，佢話：誒唔緊要啦，如果真係有個緊張，我做完咪份錢捐翻出嚟咯，都有嘅，咁好好嘅同事都。 嗯，因為我一路都以為你哋即係有可能考慮唔做落去嘅原因就係嗰個營運個開支大啊嘛，咁啊可能人手嘅開支都大啦，咁既然有個資助， 係緊張嘅，但係唔係話令到我哋會需要即係執笠嗰個原因，唔係因為即係好多同事佢哋都。即大家第一調配人手，第二就好多同事話得唔緊要，如果真係有緊嘅時候，我收到份工捐翻出嚟咁，即變咗大家其實真係好希望件事做得好咯。 即你 係最重要嗰樣。 即你最主要嘅考慮係真係少人嚟打，就不如就 人少啦， 就停咗佢啦咁。有冇諗過其他方法？即係譬如可能淨係開禮拜六日，或開某一啲日子五日日開，咁會唔會可以集中到多啲人喺某啲日子打咧？又？ 呢、這個你又未必方便到市民喎、但係即最重要，你都可以方便到市民，每日都有得做嘛。 如果有冇政府有啲角色可以幫你哋多啲咧，或者令到你哋嘅中心可以起碼多翻少少？ 我諗有㗎，即係嚟緊，如果真係學校嘅接種嗰方面咧，就我理解就政府都會幫手嘅，即係可能會安排一啲車啊等等，等學生可以嚟得到啊。如果咁嘅情況，即係我哋嗰個地點都唔錯嘅，即係如果學校嚟都方便嘅，相對嚟講。咁我希望政府都多啲。鼓励啲学校系选择我哋嘅中心啦。 即系你哋期望都系主要靠学校嗰一堆青少年啊、家长啊、老师嗰啲，主要系嚟紧会系呢啲啊。 其实都唔少噶，你学生之外，咁仲有家长咧，仲有老师咧。 O K。 咁家长系咪应该成个教育界都唔少人嘅？我哋都希望可以佢哋即系多啲嚟接种。 所以个营运时间你可唔可以调节噶？你自己譬如话啊，开半昼咁又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咁样？ 呢个唔得嘅，呢、這个第一真系令到市民唔方便啦，亦、都无所适从啦。第二就系个合约有规定嘅。 OK， 好，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度。嗱，林志源咧就系医护诚信同行嘅主席嚟嘅，啱啱就讲到有关于系湾仔区嘅呢一个嘅中心，咁啊一度咧系讲到可能会系停止营运咁，不过最终就决定咧系继续运作落去啊。啱啱倾过咧就系林志源，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 系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早晨啊，系啊。我想表達啫，就係我個仔咧就喺深圳嗰度咧，就係、打咗第一針噶啦。不過咧又來咗去都打唔到第二針。咁啊，唔知有咩方法可以打得到第二針啊，或者甚至冇喺度廣播啊，俾啲人聽啊，打第一針都會有困難嘅。佢好多同事都就咁樣咯。 佢幾時打第一針㗎？ 上個月啦，四月份佢。即係大陸都冇乜爆發嘅情況，已經打咗第一針㗎啦。 兩個月前咯，直情唔係上個月，四月咯。 一個月前啊。 哦，五月嗰陣。 係啊，五月頭啊。五月頭啊，跟住應該六月初約啊，咁啊，如啱啱爆發咧，就約啊約來約去都約到而家都打唔到第二針咁樣咯。 但我見啲措施就話，反而應該俾啲打咗第一針嘅打埋第二針。俾呢啲優先嘅，就反而之前未打嗰啲咧，就可能要等耐啲啦咁樣。但我睇聽你個仔仔好似 佢約到琴晚都約唔到，就係咁樣嘅情況。頭先聽阿盧醫生講話，而家增加到1000名額添咁樣，咁啊想呼籲下，睇下有乜辦法可以打得到第二針咧，因為差唔多都夠期㗎啦，大家都知道一個月前嘅嘢。 佢打邊隻啊？知唔知？ 打科興咯。 而家佢就啲頭先聽阿盧教授所講都係話，譬如我今日約可能即係聽日打嘅話，我今日之前一日先至約噶嘛。佢係咪有啲類似咁嘅情況？都係早一日嘅，就只可以唔可以預咗一個星期。係 早一日啊！佢有兩隻疫苗噶嘛，佢隔一日打一隻，隔一日打第二隻咁樣噶嘛。但係你都即係約唔到第二日，唔同香港咁樣可以約好多日啊嘛。佢上嘅制度就係咁樣嘅情況。 Okay.好啊，唔该晒陈生，讲到佢个仔嗰个打针嘅情况，打完一针之后打第二针约好耐都未约到咁。咗陈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喂，你好啊，萧乐文啊。 系你好。 我系港人噶，咁跟住我成日都喺香港又听收音机，喺呢度又听收音机噶，咁我特登关注咧喺香港嗰啲咁嘅嘢咯，咁样关心我哋自己香港人咯，咁样咯。 系，咁你喺内地嗰度睇到点啊个情况？ 我而家咧喺深圳观澜咁样咯，而家咧我本来想预约去打针嘅，而家。我聽下，今日特登聽羅寵茂喺度講噶啦，二月喺深圳點樣打針噶啦。而家我哋香港人喺大陸打咗針，去到香港咧又話整唔到安心出行，咁打嚟做乜嘢啊？喺香港嗰啲人打針，你鼓勵香港市民打針，打完之後翻到嚟大陸，因為好多人鄉下係大陸噶嘛，係咪先？又唔可以雙向而行喎，咁樣呢啲針打嚟做乜嘢啊？係咪先？ 保護自己咯，就咁起碼都係嘛。 國家違規咗成二十幾年啦，到而家呢啲嘢仲係搞唔清唔楚，係咪先？又話我哋香港人係大陸嘅同胞，又話我哋香港人香港嘅地方係大陸嘅，點解搞到唔清唔楚而家咁樣係咪先？有時有啲嘢咧，國家層面嚟講咧，好似而家掉低我哋分化我哋，等我哋係孤兒咁嘅樣啊！而家。 O K， 但你自己有冇話即係打針好難預約啊？有冇面對呢啲情況咧？又 我本来想下个月二月去打针嘅，但系而家佢问题讲到，我哋香港人喺大陆打咗针，去到香港未必承认。我而家咧打唔打又系另外一回事，咁样咯。我打咗针都系为咗第日通关可以翻香港啊，咁样啫嘛，系咪先？我而家我翻到大陆，即系因为屋企房屋啊征收嗰啲问题先至翻嚟嘅啫。我今年咧一月一号翻咗嚟噶啦，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最主要嘅考虑希望可以互通啊，打完针之后，呢个陈女士嘅睇法嚟嘅。 仍然面对输入个案威胁，昨日新增一宗确诊个案，40岁女患者由印尼来香港。东方日报统计发现，由5月1号到昨日45日内录得93宗输入个案，47宗由印尼输入，平均每日超过一宗，不少带有变种病毒。印尼未被港府列为极高风险地区，但多次接近触发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边缘。有專家指，熔斷機制難以嚴謹把關，促請政府增設一重關卡，就是當地人士要完成接種疫苗，或者出發前在當地檢疫14日。《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連續7日本地零確診，早前染疫並且帶有變種病毒的17歲少女，傳播鏈暫時未見擴散，但是源頭不明，令人擔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先後到過少女天水圍的住所，曾經到過的寵物店和補習社視察，但仍然未能夠找出染疫源頭，只能夠歸納出人傳人、動物傳人和物件傳人三個跟進方向。袁國勇推測人傳人的機會最高，亦都會研究鼠傳人的可能性。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引述所得文件和美國官員消息獨家報導，法國核電企業法馬通這個月初去信美國政府，說它有份營運距離香港130公里的中國台山核電站有即時輻射威脅，要求美方提供技術支援修正問題，並且說中方核監管部門一再為避免關閉該核設施而調升可以接受輻射安全水平。台山核電站方面在星期日，即是報道刊出之前，在網上發聲明說周邊環境指標正常。保安局昨晚回覆查詢的時候沒有正面回應事件，只是說今年就台山核電站暫時接獲兩則通報都是屬於零級偏差。目前粵港兩地政府之間有通報機制，但是今次事件經外電報道，外界先至知悉，綠色和平對事件表示擔憂。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反修例至今兩週年，警方截至今年四月，一共拘捕10260人，被檢控的2600多人陸續到各級法院審理。部分面對同一性質的罪行的被告，被判的刑罰就有很大差異。據了解，司法機構核下的司法學院最近就為裁判法院的裁判官舉行量刑工作坊，題目是年輕罪犯的量刑，提醒各 个裁判官在帮助少年人更生合乎社会的整体利益，但是提供更生机会并不代表年轻这个因素可以凌驾于其他判刑的原则。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青年协会旗下青年创研库昨日发表研究报告，显示有六成三受访者不想做公务员，其中分别有三成人表明政治压力大，不想宣誓或者签署声明是他当公仆的主因。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在社交网站透露，政府今年特别安排了政务主任职系的内部招聘，希望加强招揽人才和培训新血。当局上星期就内部招聘举行了两场简报会，吸引了近700人参加，形容反应踊跃。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天水围17岁少女在月初确诊感染新冠变种病毒，是首宗本地无感染源头的个案。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就到过患者去过的旺角宠物店，就说正是循三个方向调查源头，包括人传人、动物传人和死物传人。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大鼠播疫，建议捉相关场所的大鼠进行化验，并且建议当局需要考虑灭鼠等清洁工作。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和商界推出多项激励措施谷针，但合资格接种人口至昨晚8点仍然只有 25.9% 接种了最少一剂疫苗。本港一些人总是崇尚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不能够凌驾公共卫生，特区政府有责任保障广大病人，明确强制医护和安老院舍员工接种。文汇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美国传媒报道有份营运厂房的法国公司写信给美国能源部，指中国安全部门调高台山核电厂外可以侦测到辐射的可接受水平，以避免需要关闭，更加说是有迫在眉睫的辐射威胁。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香港的辐射水平一直都维持正常。社论说，有关核电厂的资讯必须透明，更重要的就教晓市民一旦遇上核泄漏的逃生和应对方法，危机教育需要适当推行。星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欧美和日本合组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发表联合公布，一次过触及了新型肺炎疫情源头，新疆、香港和台海等美方不断借机煽起的议题，可谓历来最有系统地反话。社评说，即使美欧、美日等各有政经盘算，难以成为紧密联系，中央和港府具体应对的时候，仍然要小心谨慎，切勿轻视。经济日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对出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朗天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城门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在美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反方向去返上水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这样就够窝心了，是不是？临急临忙再画啲嘢俾我都算窝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021年6月15日，新增一宗印尼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称，循三个方向追查17岁少女感染变种病毒源头。 CNN 报道，台山发电站营运商指有即时辐射威胁。保安局称，香港环境辐射水平过去一年维持正常。 贝内特出任以色列总理，结束内塔尼亚胡12年执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打疫苗方面，剛才有講到有關於在灣仔伊麗莎白體育館的疫苗接種中心，就是打 BioNTech 復必泰的。他們的營運者之前就一度講話，因為打針的人太少，可能就是會營運到月底，不過其後又也都說會取消這個結束營運、提早結束營運的這個決定。見到食衛局都有一個回覆，就說是未接獲通知結束營運，已經向機構了解，如果有更新的安排咧，会适时公布。咁头先就同到伊丽莎白体育馆接种中心的营运机构啦，即系香港创新医疗学会，咁有份营运呢一个学会的医护诚信同行啊林志源咧就倾过了解过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一方面咧就系讲到喺内地方面啦，见到有啲人都求助，觉得喺内地打针啊、预约打针咧都唔系太容易啊。包括头先有啲听众就话，佢屋企人啦打第一针要打第二针啦，都预约唔到啦，有啲就话本身两针都未打嘅，要预约亦都唔容易啦，等等。有张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早晨，张生，喂，张生听唔听到？我哋同事咧可能再继续联络翻佢先。咁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内地嗰方面啦，咁啊见到而家喺深圳咧就話咧係即係有8間嘅醫院咧係可以俾香港人咧係打針嘅，不過話預約嗰度咧都唔係咁容易。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內地嘅情況，你會唔會都了解內地打針嘅情況咧？可以講下你哋嘅經驗或者你聽到係點啊？阿曾先生，早晨。 你早晨啊，小生， 你好。 聽到嗎？ 係，聽到，聽到，請講。 是我在上海打来的，咁我其实住在上海几年，咁工作同香港两地跑，咁咁3月份在上海打了针，咁打晒两支，咁我哋係用嗰种叫做居住证打嘅，即係等于大陆嘅身份证，咁有成18个位嘅，咁嗰时因为嗰个回乡证係未打得，咁打晒啦，咁其实苏花打针其实 OK 嘅，唔使俾钱，咁但之后呢就港澳通行证，即係嗰个回乡证可以打得，咁但我哋用咗舊嘅證，咁我喺5月10幾號就翻嚟香港通過回港二，咁入到機場嗰時候，其實佢哋就唔認噶啦，一定係，即係佢哋揾唔到我哋喺上海打嗰啲針，咁上海打針 which is 就係武漢疫苗同埋北京疫苗咁樣，咁佢哋就認唔到，咁佢哋就唔承認，咁所以頭先麥美娟講緊嗰樣嘢咧，我覺得唔單止係粵康碼，其實喺其他省份都要。不過有個問題就係，我哋未必係用緊嗰個回鄉證打，可能用緊當地嘅居住證打，因為佢哋嗰時唔合資格，港人係唔打得嘅，所以通過嗰個居住證先可以打到。咁所以如果以後真係兩邊都要互認的話，其實都要考慮埋嗰啲唔係用緊回鄉證打嘅，因為我哋都問過上海當局可唔可以將佢改將嗰個居住證嗰啲記錄改去回鄉證，咁方便出入境咁樣，咁佢哋話唔得。 咁所以其實依樣嘢都要留意咯。otherwise 變咗就係我哋明明打咗兩支針啊，但係其實喺記錄上喺嗰個回鄉值係冇記錄嘅。如果就算之後都係咁樣， 但你而家翻到香港就長留香港嘅啦嘛，係咪 啊？哦，唔係，我哋係。我已經翻咗上去嘅隔離緊，已經嚟咗個幾星期嘅。 係咯，因為我原本就諗緊你喺香港，使唔使又再？如果你住去其他地方，又要所以又再打多支香港嘅針，應該就唔需要啦，亦都冇考慮過呢樣。 應該就唔得嘅，因為係咯，你冇人打第三支啊嘛。其實我係四月幾已經打曬，因為嗰時諗緊要翻嚟香港，咁亦都聽到回港二嘅好消息，咁啊通過回港二咁樣入咗嚟嘅啦。咁但係香港依邊又當你冇記錄，我哋都睇過安心出行係確實真係用唔到依樣嘢，咁啊變咗係啦，嗰個户型嗰度係個問題喺度。 其實你哋而家內地打針嘅記錄會係可以喺邊度睇到嘅？ 我哋其實喺即係廣州，我就唔係好 sure， 但係喺上海，譬如呢啲，我哋會通過叫做健康雲呢個 app， 咁就會睇到你嘅記錄，咁就會睇咗兩支針。咁如果打完針之後咧，我哋有個綠碼咧，就會有金邊圍住，咁即係 anyway， 即係變咗係可以有 protection 咁樣咯。 OK， 咁但係即係 for 當地，所以其實而家雖然我隔離緊，但係其實我都係依然一直都係綠碼。 好，唔該曬曾生講到佢喺上海嗰個嘅經驗，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7231咧，講下譬如內地打針啊，或者香港打針嘅情況都歡迎大家嘅。先休息一陣。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洪少賢。 呢、這個地方嘅電影片長一般都有兩至三個鐘，當中仲有大量歌舞情節。聰明嘅你係咪立即估到邊個地方呢？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我的牙妈瑞邻居》，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明一点疫苗专线，欢迎听众致电健康热线，有医生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疑问。星期二将会讲解精神病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的人咩情况之下适合接种疫苗。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一条新嘅线，港铁嘅屯马线咧，下星期日咧就系全面通车噶啦。咁啊，全长咧就会系56公里啦，有27个站噶。咁啊，原本咧马铁咧就去到即系由乌溪沙啦，系去到启德站噶，咁就会连埋咧宋皇台站啦、土瓜湾站啦、何文田站啦，到连到去红磡站，咧就全条嘅屯马线咧就系连起咗噶啦。咁啊，但系见到咧有一条呢条新嘅线出现咗啦，咁啊多咗一啲。港鐵站啦，另外一啲交通咧都可能受到影響，講緊一啲九巴嘅路線啊，咁啊講緊話而家至少有4條嘅巴士線啦，包括話11號啦。九巴嘅11號啦，286M 啦，85B 啦，85S 啦，呢啲路線咧，因為同屯馬線咧都係完全重疊嘅，咁就根據運輸署嘅文件就話，預計通車之後咧，客量都會偏低，咁啊建議取消。但系咧，呢個建議都會即係觀察翻半年到啦，就睇下半年之後個情況係點，就會適時落實或者再修訂嘅。嗱，對於屯馬線嘅正式通車之後一啲跨越嘅區份啦，有啲乜嘢交通嘅影響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九龍城區議員，馬坑涌選區嘅黎廣偉，早晨。 係，早晨。 早晨，黎廣偉。係，講下先，而家屯馬線好快就全面通車噶啦。你自己預期或者定係已經睇到交通上面有冇啲咩影響啊？啲居民有冇啲咩睇法啊？咁啊。 係，咁其實就嚟緊6月27號開通啦，咁但係其實運輸署呢已經事先就喺唔同嘅區議會都提交咗文件，就係話會有個重組嘅計劃嘅。咁頭先主持都有講啦，即係取消4條嘅巴士線咁樣，同埋其實就算喺開通之前呢，其實運輸署已經係偷偷有啲減班㗎啦，即係包括咗就係話即將話喺即係之後啦，話如果一條取消嘅11號巴士線由鑽石鑽石山站去到九龍站嘅，咁其實喺今年即係6月7號咧，其實已經減咗啲班嘅啦。咁當然佢唔係話因為即係重組，因為沙中線啦，係因為即係可能因為疫情啊咁樣少人搭而符合標準就去減班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 除咗十一路之外，都有其他巴士路線係即係冇經過區議會諮詢啦嘅情況之下，就已經係減咗班咯，包括101啊、5號啊等等。其實即係聽翻啲街坊講，其實都好擔心就係話。即係當開通咗之後，其實少咗好多巴士嘅選擇，小巴嘅選擇亦都可能即係再即係小巴嘅乘客咧都越嚟越少，而令到啲線路都慢慢都冇埋，咁其實都擔心嘅。我聽翻啲街坊係啊， 但呢啲巴士線本身多唔多街坊搭，同埋即係你通咗港鐵先至話取消呢啲重疊嘅九巴線啫。咁如果啲街坊搭港鐵又得唔得咧？通咗土瓜灣站、中皇台站之後， 其實佢。四條線啦，咁有三條係經九龍城區嘅，咁十一號呢條線咧就係、我自己觀察咧就係最多人搭嘅，而運輸署交嗰份文件咧，其實佢都有寫嘅，其實每一日嘅乘客量都有差唔多7000人次嘅，即係十一號，咁而最高嘅繁忙時間半小時都係有 72% 嘅，咁其實係未達到就係話要取消。班次嘅嗰個標準嘅，咁同埋咧，就算對比翻，就算屯馬線開通咗啦，咁由鑽石山搭去呢個佐敦啦，咁其實如果屯馬線嘅話係要8.7嘅，咁但係如果搭11號咧，其實係而家係5.4嘅啫，咁其實係貴咗3.3嘅，其實個幅度係非常之大嘅。咁如果當冇咗11號之後，而市民又要逼住去搭屯馬線，其實係好似被逼要搭貴車咁樣咯。其實亦都少咗一個選擇，因為其實由可以搭11號咧，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可以由鑽石山啦，或者土瓜灣係直接去到佐敦油麻地嘅 QE 嘅，即係伊麗莎白醫院嗰度。咁其實係方便嘅。咁但係如果屯馬線嘅話，就一定要起碼轉一次車。咁所以其實我諗其實就算屯馬線開通咗，其實11號都仍然有佢嗰個嘅客嘅支持咯，係啊。 咁如果有支持就可能得喎，因為而家見話都有半年嘅觀察期啊嘛，即係睇下呢啲巴士線啦，講緊呢四條啦，就喺屯馬線全面開通之後6個月，會唔會即係可能都係咁多客啊？都有睇呢個嘅喎。如果啲客仍然咁多，咁咪未必要取消咯。 其實係嘅，即係我哋即係同運輸表達強烈反對啦。咁佢就話佢都係咁樣同我哋講嘅，就係我哋都會睇翻個實質數據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要求，即係你唔好話喺未開通之前就話要取消四條咁巴士線咁，同埋仲有未計有啲係減班啦，即係係啦，即係十五號啊、5號啊、5C 啊咁呢啲咧都減班啦。咁我哋都係要求就係話你喺要有實質數據之後咧，先至好就係話要減班啦。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好驚就係評估錯咗之後跟其實成份文件佢好多時個原因都係話重疊同屯馬線全面通車之後咧就係、是、重疊，咁所以就因為咁咧而就係提出要取消咯。但其實就係未有一個實質嘅數據嘅。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話即係盲目反對啦。咁但係。11號呢條線就係多人搭嘅，咁但係另外嗰啲你取消咗嘅話，其實你要提出翻一啲即係你要重組啊嘛，你要將嗰啲巴士嘅資源投放喺邊咧？咁其實要交代翻，要彌補翻咧喺地區上面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嘅需要咯。其實係 對於而家話即係通咗呢個屯馬線之後咧，運輸署有文件就建議可能有四條嘅九巴路線會取消咧。各位聽眾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四條嘅九巴路線可能會取消，不過就有半年咧觀察期，再睇下個情況啊，嗰、那個乘客嘅需求變化如何咧？再最終一個嘅決定同埋修訂嘅，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喎。咁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阿黎廣偉講下，除咗呢四條之外，有冇其他嘅巴士線你自己都聽到可能係會取消，或者小巴方面嘅影響又大唔大咧？ 就取消就以上嗰四條啦。咁減班次，譬如就係5C 啦，會減班，咁就喺5X 嗰度加班次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睇就5C 減班，其實對於土瓜灣道一帶嘅居民就受影響嘅，因為5C 係行經土瓜灣道啦。咁但係即將開通嘅土瓜灣站啦、宋皇台站啦，其實都係唔近土瓜灣土瓜灣道嘅，即係俗稱土瓜灣下路嘅居民啦。咁其實佢哋兩邊站都唔近嘅，要行大約15分鐘到啦。咁但係交通上佢哋就受影響喎，咁就要去減班。咁其實佢哋係即係既冇受益於屯馬線開通啦，但係亦要受害於就係一啲巴士線嘅減班，咁其實就好慘嘅佢哋。咁另外小巴線嗰度咧，其實而家都 聽到運輸署可能就係最受影響嘅，應該可能係 27M 啊、28M 啊，依啲嘅小巴路線啦。因為其實喺土瓜灣啊會去旺角嘅依啲路線，咁當開通咗之後，其實嗰個經營者都預計可能會話好受影響啊。咁而家其實運輸署我聽講就係同佢哋會傾緊一個即係重組嘅方案，咁暫時就未有方案推出。咁所以而家都唔知道，咁但係希望佢哋可以重組之後可以唔好令到小巴公司執笠咯，因為其實之前其實都有另一間捷輝咧，即係二號要 A 嘅經營者咧，其實就係面臨到客量減少而又經營唔到而要結束嗰條線路嘅，咁 OK， 所以其實就唔希望呢個歷史再發生咯，係 好啊，唔該曬阿黎廣偉同你傾到呢度。黎廣偉咧就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係馬坑涌選區嗰邊嘅。講到屯馬線全面通車之後咧，對一啲交通嘅影響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又請另一位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金時有限公司車務營運總監陳志輝，早晨。 系早晨啊，陈主持你好。 早晨，早晨，陈志辉，你就系负责小巴嗰方面嘅，你即系小巴嘅营运公司啦，叫做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屯马线吓，屯马线通车对你哋个影响系咩咧？小巴方面？ 其实我哋就营运两条线，都系受到呢个屯马线通宵影响嘅，即系通车影响嘅。第一条就系26线啦，第二条就系头先我位观众都讲过嘅，我哋系顶替咗捷辉。呢、這個二號線嗰個臨時辦商嚟嘅，咁其實我哋估計保守估計啦，26線如果屯馬線通車之後咧，生意額大概都跌7-8成噶啦、因為其實成條屯馬線係完完全全咁 overlap 咗成條26線嘅，大家都係由呢個土瓜灣佢落到去柯士甸站，我就土瓜灣經紅磡站、紅磡站，跟住就落到呢個佐敦嘅九龍站，即九龍站其實即係等於柯士甸站，所以基本上26線嘅生存空間。其實都好少噶啦，已經跌到。咁至於我哋臨時營辦嗰條二號線啦，即係佢大概呢條我哋都保守估計都係跌50%到一半到啦，生意額，因為佢嘅 overlap 嘅地方就係由土瓜灣去九龍城同埋友誼城呢一帶。基本上啲市民落咗鐵路就唔會再選擇翻呢個小巴噶啦，因為路面上嘅交通情況真係好惡劣嘅，其實而家日日基本都塞車嘅。 運輸署有冇話同你哋傾點樣調整或者點樣幫你哋啊？有冇？ 曾經有講過重組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受影響嘅三間 operator 都曾經上過同運輸署傾過偈，咁我哋都係講翻各自即係重組想要嘅嘢啦，同埋即係政策上有少少可能都要作出改變啦。因為其實我哋講過嘅，即係線路重組，如果區內係未必可行嘅。因為曾經呢個觀塘沿線黃埔站開嘅時候，即係幾年前黃埔站，我哋都係受影響嘅其一嚟嘅。咁我哋試過區內重組嘅，咁但係咧，其實重組咗條線叫做 26M， 就由黃埔去翻土瓜灣。其實佢重組意思只不過行翻條自己的原路，只不過係開條特別線響呢個黃埔站去土瓜灣。嗰條線我係行咗半年已經要結束㗎啦，因為每日嘅生意可能都係得。100-100多人搭嘅啫， 太少啦，所以區內重組嗰度未必可以幫到。我哋都要搭半之後再揾你傾多陣啦，陳志輝。 好啊， 講下除咗區內重組唔得嘅話，仲有啲咩方法？好，陳志輝轉頭再打俾你嚇。陳志輝咧就係金時有限公司車務營運總監嚟嘅，講到佢自己營運嘅小巴喺屯馬線之後可能嘅影響。轉頭繼續打你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下月起退休前休假的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说，经历过2019年的社会事件和过去10多个月的抗疫经验，认为本港医护人员相当专业，同事之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不会因此影响工作和服务，形容是新型肺炎疫情下最感动的事。对于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涉及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捕，目前仍然在度还押。他说对任何一位同事因为不同原因被捕或者入狱都会觉得不开心，但认为应该信任司法制度，并按机构的机制处理。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元芳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一条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和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系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告士打道波斯富街去中环、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021年6月15日，新增一宗印尼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称，循三个方向追查17岁少女感染变种病毒源头。 CNN 报道，台山发电站营运商址有即时辐射威胁。保安局称，香港环境辐射水平过去一年维持正常。 贝内特出任以色列总理，结束内塔尼亚胡12年执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屯馬線嚟緊咧就全面通車啦，先就講到咧喺通車之後咧有一啲嘅巴士路線咧係同屯馬線重疊啦，可能要取消喎。咁見到九巴嘅傳訊及公共事務部咧方面咧就話，實際上佢哋咧有受影響嘅巴士線咧有成40条噶，都係受到呢個屯馬線通車影響啦。佢就話佔咗九巴整體嘅營運路線咧成1/10，對於九巴嚟講係一個沉重嘅打擊。咁就話咧，若果運輸處係唔適時作出一個路線嘅調整咧，都會對九巴带来一个财政压力，亦都会影响九巴在新发展区的服务供应。小巴方面见到起码就有两条线，譬如26号就由土瓜湾至到九龙站的来往，另外2号就是来往又一城，即是九龙塘又一城去到黄埔。这两条小巴线的营运的公司刚刚就跟我们谈论，就是陈志辉，今时有限公司车务营运总监。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系陈志辉，头先就同你讲到呢一样嘢，就系话啊，如果真系通咗车之后落屯马线，系咪运输处有啲嘢做到嘅咧？咁你就话之过往咧试过其他站开嗰阵咧，运输处就试过一啲区内嘅重组，但系你就话唔系好大帮助嘅，系嘛？可唔可以继续讲下有啲咩？应该你觉得应该点做咧？如果区内重组帮唔到嘅话？ 其实区内重组真系因为帮唔到好多手嘅啫，因为其实隔篱已经系有另一条受影响到 Perth 嘅线喺度，其实我喐啲乜嘢都影响到其他人嘅。咁其實如果可以做嘅嘢有幾樣嘢嘅，第一嚇可唔可以喺啲新發展區度可以安置翻我哋多餘出嚟嘅資源啦？即係好似你每一條線都會有剩嘅資源噶嘛，全馬線一開之後，咁其實如果多出嚟嘅資源，我哋唔好好似九巴咁樣話調去其他線路，九巴就話可以去調去啲有即係有好多需求嘅線路，但我哋唔可以，我哋每架小巴就係行呢條線就屬於呢條線， 咁多出嚟嘅資源就只能夠就係晾咗架車喺度，咁跟住但係晾咗架車度就冇出路噶啦，完全。咁如果可唔可以就係運輸署可唔可以喺啲新發展區，例如啟德啊，因為暫時而家仲係發展緊，咁入面係暫時唔多小巴線喺度，即係有啲甚至係冇小巴線嘅啲地方係。咁嗰啲地方可唔可以安置到我哋受呢個影響嘅小巴營運商咧？因為其實啟德一半咧，屬於九龍城區啊。咁今次最大嘅重災區都係九龍城區入面嘅 operators 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廿受影響嘅又可唔可以去到啟德入面，可以即係幫輕翻，同埋即係如果唔係就有好多多出嚟嘅資源喺度噶啦。 嗯，但係佢哋而家係譬如你想譬如去啟德啦，係你自己建議一條線去做，定係運輸署有一條路線，然後再揾啲公司去自己營辦嘅咧？係點樣嘅個做法係？ 而家個做法咧就係佢會自己即係有得投標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咧仲未有咁樣即係畫咗任何路線出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嘅想法就係可唔可以即係重組咗受影響嘅線路先，睇可唔可以拉到入去。跟住如果唔得嘅 ，OK 可以攞出嚟投標，即係運輸署設計一條路線出嚟攞出嚟投標。但係我哋受影響受鐵路影響嘅operators 可唔可以喺投標嘅制度上得到呢個積分嘅即係分數嘅優惠咧、優勢咧？因為從來都係冇呢樣嘢嘅，即係我哋受到鐵路影響之後，佢就話 OK 重組，我幫你重組，唔得就冇嗰件事噶啦。跟住就所以呢樣嘢可唔可以就係政策上可唔可以改變一下？就係即係呢個投標上啦，同埋計分上嘅政策，可唔可以就係受到鐵路影響嘅 operator？可以得到優先嘅積嘅分數咯，係啦。 頭先你就話兩條線，即係可能個客量會預計跌五成啦，啲又跌七八成啦咁。針對呢兩條線啦，你哋有冇話可能起碼要啲車減幾多啊？甚至司機可能都要減啲啊咁樣，或者對於乘客等車啊，有冇啲咩影響喺服務上面有？ 咁絕對會有影響嘅呢、這個。咁車數一定要減噶啦，即係譬如廿六線嚟為例，而家我哋廿六線行咁。呢、这個21架車嘅 total， 咁如果我保守估計，起碼都走唔甩七八架車都要噶啦，因為始終你 即減七八架車嚟嘅， 係啊，因為你成條線都 overlap 曬，根本上又同埋加上交通影響，啲人都習慣咗廿六線，都知道係塞車塞到根本上冇時間，都唔知等到幾時嘅塞車，咁所以有鐵路，佢哋會選擇搭鐵路咯，即係我哋自己保守估計呢樣嘢就。到二号线就是呢个黄埔嘅一程，大概我想都会减翻，都是五六架车到啦，都是要。 司机咧，使唔使减啊？咁 司机嗱，减咗车就一定会减埋司机噶啦，咁就一定要呢样嘢冇办法噶啦，呢、這个就是。 但小巴咧，成日即系同港铁有啲啲唔同，就是、起码譬如有冇啲话可以竞争，譬如你就系可以点对点啦，同埋又有位坐啦，都有啲咁嘅优点啊。你自己觉得同港铁？咁樣去比較小巴有冇機會仲有一啲生存空間呢都 如果同港鐵去比嘅話，咁港鐵有一樣嘢係好過小巴好多嘅，就係唔使塞車。因為你會知道26線同2號線都係行走最繁忙嘅路段嘅，一條就佐敦道，一條柯士甸道，另外一個就行喺太子道。咁基本上如果唔塞車嘅話，就都可以同佢可以即係講逐啲講佢可以同佢攣過，但係問題。塞車個問題又係解決唔到噶嘛，政府咁所以呢樣嘢連為一個優勢都冇埋噶啦，基本上係冇可能同地鐵係即係鬥得到嘅。 嚟緊即係見到話東鐵線過海段都開埋啦，咁嚟緊會開噶啦。你自己覺得即係專營小巴嗰個營運空間仲有幾大咧？又 其實真係越嚟越少噶啦，呢、這個問題其實小巴業呢個經營問題呢、這個困難呢個問題其實都一直存在。其實我都想講嘅，其實即係呢個唔係因為有鐵路先會去探到小巴呢個問題。其實小巴呢個問題咧，經營困難嘅問題一直都存在嘅。即係次次都因為有鐵路咧開咧，就會將個 focus 擺翻落小巴度。其實唔係嘅，我覺得應該係要一直要政府要正視個問題嘅，唔係因為鐵路影響到我哋，去問我哋點。其實呢個大環境上，小巴業係已經好困難嘅啦，生存環境係其一係因為鐵路政策啦。根本上斜曬落去嘅成個政府都係。第二就係、是、連九巴都唔夠做嘅時候，佢哋亦都開始嚟，即係逐啲講係踩咗入我哋嘅生意範圍入邊。所以基本上港鐵第一，九巴第二，小巴第三。 OK， 好多嘢我哋都係都要係去爭取翻嚟嘅，但係無奈政府永遠都係聽唔到我哋講嘢嘅。 Okay. 所以其實我就想大家就注視一個問題，不是因為鐵路先去望清楚，哇！原來小巴到咁樣嘅、 嗯， 其實唔係嘅，唔關鐵路事，基本上成個生態環境，小巴已經好難好難去生存嘅啦，已經。 嗯，好，唔該曬陳志輝，同你傾到呢度。陳志輝就係金時有限公司車務營運總監，咁講到頭先就係、是可能受影響嘅兩條嘅小巴線啦，包括26號啦，同埋2號啦，都係佢營運嘅。咁繼續歡迎大家咧打嚟18723D咧，講到屯馬線嚟緊就係、是全面通車啦，月底你又點睇咧？18723D咧，講下對交通咧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啊？方便咗你定係可能你搭開嘅一啲交通都受到影響咧？咁張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喂， 系你好，你好，张女士听到。 系早晨啊， 系请讲。 我咧就本身系搭开206M 嘅经常。 嗯。 咁咧嘅佢好似话将会取消，对于我哋我就系伤残人士，咁我咧就好、多时喺马鞍山搭翻去沙田医院嗰度咧。 系。 咁就可以搭206M 又快，因为206M 又快，同埋咧。好多長者咧唔係好中意搭地鐵，因為地鐵又上又落，比較麻煩。 嗯， 咁樣啦。 有冇其他取代到頭先呢架206M？佢本身就係由馬鞍山市中心去到鑽石山站嘅。 專線 van 係經我屋企嗰度嘅，但係嗰個專線 van 嗰啲專線 van 嗰啲，即係一上嗰級咧好高嘅，對於我哋啲長者同埋老人家唔係咁方便咯。 嗯， 尤其是揸我揸手。走差嘅，因為206M 比較寬闊啲嗰個入上車嗰度，同埋比較闊落啲嗰啲車位，因為嗰啲 van 仔嗰啲車座位好窄嘅， 明啊，窄，同埋都上梯級學你話齋，即係唔係咁方便。如果係咁巴士咧，有冇其他巴士咧？有 冇其他巴士去我嗰頭噶？只係得 van 仔咯，巴士。其他嗰啲係喺開電落，唔係喺屋村裏，即係唔係喺錦泰側邊嗰度落嘅。 嗯嗯嗯。 因為 206M 係經我屋村，即係其實都好多人搭。 O K。咁你 即使取消，你都唔好取消曬，最好因為半個鐘頭一班車都我哋都接受嘅。 O K。你成日都要去㗎，即係沙田醫院嗰邊。 係啊，我成日都要去嗰頭㗎。 O K。 因為我喺錦泰嗰頭嗰度住，咁經過要去沙田醫院嗰邊。 OK，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講到呢度啊，張女士講到就係話受影響嘅一條巴士線啦，206M 啦，咁而家就建議話取消嘅，不過都有半年嘅觀察期，咁佢就驚佢去沙田醫院，頭先話錦泰即係喺馬鞍山嗰邊啦，去沙田醫院咧都驚可能會冇咁方便咁樣。仲有葉女士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我就唔系住嗰区嘅，所以对我就冇乜影响嘅。但不过咧，我就觉得如果取消咗啲巴士线啊，咁样，即系对啲市民唔系咁公道，同埋巴士公司都唔系咁公道咯。因为市民少咗个选择， 系， 即系净系得个选择就系搭地铁。 嗯， 系咪先？或者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搭地铁啦，好似正话嗰个女士咁样吓，咁。即是他觉得搭巴士是方便一点是不是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咯。 你自己呢平时有没有说都搭得多港铁或者通过这条屯马线之后你自己会不会都去那些新的站土瓜湾站啊宋皇台站啊那些会不会都去 我根本就很少去那里的间唔中都会去下的。就已经有地铁了那么多个选择咯。 咦 嗱都正话讲到话塞车的方便。不好意思啊。 不紧要。 那如果你地铁通咗车之后，路面嘅交通咧就会系畅顺啲噶啦，应该就，即塞车嗰方面咧，应该系舒缓咗咯。 咁但系你自己整体嚟讲，觉得而家个铁路发展啦，好多时候都成日都以铁路为骨干啦，一啲嘅小巴啊、巴士嗰啲生存空间仲大唔大咧？又觉得会唔会真系越嚟越少人搭咧？又， 多个竞争，俾人多个选择咯。咁如果譬如佢係少人搭嘅，或者佢會自己諗辦法去爭取多啲乘客啦，咁樣之類咯。 OK， 好啊，唔该晒叶女士，咁佢都系讲到有关于屯马线啦，啲对交通嘅影响啦，佢觉得都系多啲选择好啲，即系觉得重视可能巴士啊、小巴呢啲同屯马线嘅线咧系可能重叠嘅，咁但系觉得都系保留翻好啲，唔好完全取消，呢个系叶女士嘅睇法啦。咁，仲有黄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你好， 你好，黄生， 系你好，你好， 系听到，请讲， 听到， 系冇啊，其实我就想反映一下咧，因为咧，我头先听到好多咧，国内打咧，我都系国内打嚟嘅，话咧即系接种好困难，预约好困难，同埋个码咧就讲个唔通。其实咧嗰、那个针子嗰个码咧喺国内咧全国都通嘅，所以国内嘅健康码，你只要喺边度做任何嘢，做测试做乜都好咧，系全国都可以睇到嘅。你只要你去到边，你佢都跟住你行嘅， 系， 而且系实时嘅。 剛才麥美娟就說香港不行嘛，她說 是是、哦、現在就是問題，就是香港政府那個碼是跟國內的碼不通的、 嗯、 連澳門那個都他們互認的都、嗯、那全國就全部互認的了、嗯、即是你只要你拿著手提電話你去到哪那個碼都跟著你行的、 嗯 啊、所以變成這件事、啊、即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身體在國內我就最清晰這件事，因為 我都周圍要去做事的、 嗯， 只要你嗰个区唔受限制咧，你就可以跟住按住你个绿码咧，跟住去周围行噶啦。 嗯，所以都觉得好方便。 所以变咗咧，其实系好方便嘅、 嗯。 打针嗰度咧系预约系有少少困难，呢、這个系事实，因为佢每一日咧夜晚黑先放号嘅，呢、這个系事实、 嗯。 而且系指定医院，呢、這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问题咧，仲有一样嘢，佢系调转放号嘅，系六十岁以上而家唔打得嘅，六十岁以下先可以打嘅。 系。 咁变咗即系大家其实系好方便嘅嘢。但問題就即係唔好將啲嘢搞到自己咁複雜。 嗯，你覺得點咧？ 而家就香港政府啦、哦，香港政府自己唔肯去將同國內去傾，因為你講真話，你叫人主動同你講咧，我相信冇邊個部門肯會主動幫你做。 嗯， 一定要你自己去操作，去要求人哋、 嗯、 將你自己嘅嘢講俾人聽，你自己點你嘅操作模式點啊？即係好似澳門政府咁樣啊，咁同大陸通㗎。係 OK， 即係覺得技術上都未必大問題。你係內地邊度啊？可唔可以講下？ 我在上海的。 嗯 ,OK, 好啊，唔该晒啊，王 先生。全国通的，因为我在上海又飞到广州做嘢，又飞到北京做嘢，咁飞嚟飞其实个码系冚唪通的。 OK, 好啊，唔该晒王先生。讲到即系喺内地咧打针嗰个情况啦，亦都话攞咗个码，咁就喺内地好多地方都通嘅，即系觉得香港都应该可以系做到即系打完针之后喺香港有个承认咁样嘅。在郑先生嘅电话旁边，早晨。 啊，主持你好， 嗯， 我姓郑噶， 系 啊。我咧就六月十二号咧就去伊利沙伯体育馆就打第一针，咁啊我顺便啊 book 埋打七月三号咧就打第二针啦，嘅时间 book 咗啦。咁咧琴日又听到嗰、那个嘅中心嘅人咧又话七月就会取消三门啦， 系啦，话做到六月底 吓，咁我嗱今日就系打就上网 book， 即系叫朋友帮我 book 嘅第二间啦就。因為我 book 七月三號嗰陣時咧就晏晝晏晝嘅時間嘅，咁、 嗯 那個朋友咧再嗱嗱聲再 book 過咧就俾朝頭早時間我，咁我今日咧就去到中心，親住到伊利沙伯中心咧，我啊想同佢講，我想保留嘅時間係第二針嗰個晏晝時間嘅，咁、 嗯、 佢又反而叫我你自己去搞掂佢啦，上網刪除佢啦，咁啊，咁、 嗯、 你知道我啲長者唔識呢啲嘢噶嘛，咁、 哦、 你又佢又唔確保我有冇打翻我原本第一針嗰個 book 嗰個時間嘅俾我，咁、我點樣咧？嗱，就變咗而家我手上咧就一個第一針、第二針嘅伊利沙伯嘅時間，第二針咧就去聖保時間就九點幾嘅，因為我原本係 book 晏晝兩點幾噶嘛。 O.K. 佢話你要 delete 咗佢啦，咁樣，咁我唔識 delete， 咁我點咧？咁、我到時我嗰日 可能要朋友幫你手喎、啊，呢、這個可能真係要係嘛？ 咁我冇邊個朋友幫我幫我搞呢啲嘢，有啲今日去上網係好複雜噶嘛，好似好多有好多嘢搞噶嘛， 係 嘛？因為唔係我出錯，係你個中心出錯嘛。你講咗冇，你一講話閂門，咁、我嗱已經 book 去第二個啦、我已經係配合政府去嗱嗱聲打針嘛。咁你而家咁啊，即係搞擾民。是不是 ？OK， 明白，明白。 我唔系我啊嘛，系嘛？ 明白，明白。郑生嗰、那个觉得即系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呢个接种中心咧，头先都讲到啦。一度讲到系可能系会提早结束营运嘅，咁佢都觉得个资讯上有啲混乱咁样嘅。庄吴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诶、hey, ，hello， 系听到，请讲吴生。 我喺深圳嘅，咁我想讲下呢个打疫苗嘅 事。好，请讲，请讲。 其实本应有三個方法可以打，不過咧，其實啲資訊咧比較分散，所以咧、可能好多港澳人士咧，佢哋都冇辦法即係好清晰咁了解。 係點分散法咧？ 即係有時你喺呢個公眾號見到，有時有啲咩社區度見到，有時有人打俾你同你講話啊，你要打針啊咁樣。即係總之就 資訊比較分散，同埋近排嗰啲內地呢邊啲政策變動好快，即係突然間又話鼓勵全民去打，叫你快啲打，咁之前又唔嗲唔叫喎。 係啊， 咁其實有三個方法嘅，咁就如果港人士佢任職一啲比較大型公司咧，佢哋會組織嘅，咁就一早就係啦，有組織咗好多人去打啦。咁近排咧就即係嗰個公眾號，大家都知，即係話喺網上預約啦。咁其實港澳人士得七間醫院可以預約嘅，即係七個接種點。咁同埋咧，我補充翻下，其實係每間即係每個唔同嘅接種點咧，佢哋放籌時間唔同。咁通常由30秒到 30秒，哦，即係30秒就已經搶曬啦，啲位滿曬啦。我快到咁 啦。港大醫院係5:30，即係下晝5:30。咁5:30咧就30分啱啱好，咁啊係咁撳落睇啦，咁啊有啦。咁你過30秒或者過1分鐘之後咧，就全部冇曬。所以唔知具體唔知放幾多。咁但係如果唔當機立斷嘅話，係 book 唔到嘅。 咁你打咗未啊？其實你 book 咗未？ 我打咗，我都係上兩個禮拜打。咁啊，因為即係上兩個禮拜廣州嗰度係咪有啲案例咁傳咗入嚟嘅？系啦，咁嗰陣時咧就有第三個方法啦，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港澳人士嘅居住嘅地方咧，佢哋嘅管理叫社區，咁呢個社區就組織呢度嘅港澳人士咧，就有一個 group， 咁、 okay, 一齊去打 ，OK， 係啦，咁我嗰陣時去打都係60-70人一齊打咁樣。 好好好，喂，唔該曬吳生，多謝你啊，吳生咧就係喺深圳嗰邊啊，講到佢預約啊、打針啊等等嘅情況嘅。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呢本书，唔讲废话，只系讲方法。以近100个源自生活场景嘅生动古仔，从认知、心智、时间、关系、心态、生活呢6大角度，俾大家得到真正嘅提升。生活简单，唔单止系生活上做减法。更加要在心灵上重简，有时候活得疲累容易内耗，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卸下那些无用的思想包袱，轻装上路，为自己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本书教人解开情绪困境，指出偏执是一把双刃剑，往左偏是执着，往右偏则成人格障碍，而由偏执衍生的所谓坚持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应该去除心里的海市蜃楼，接受现实，才能够进一步改善自己。 这本书也都教人解开工作的困境，认为工作都做不好，还说什么美好的人生。一个对工作不用心的人，做什么事都不会投入真心，无心之人无论是心灵或者物质都会匮乏。而工作的秘诀在于，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人就会松懈。为了提高效率，必须要把工作分成几个目标，并且为目标设定时间的限制。 这本书更加教人解开成长困境，认为被流言蜚语攻击其实是一个契机，可以让人有机会审视内心，处理好了反而是人生一次的进步。因此如果能够从别人的恶言中伤提升自己，适时修补缺点，反而可以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好。 作者中谷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为人处世，他的建议是没事就不要跟自己乱加戏码，简简单单地做好自己就好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作者姬晓安，由三彩文化出版。